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我们楼道里感觉有点沸腾啊，说听说冯唐来了啊，连我们这个后台这技术都奔走相告， 扫地的出来 了，甭说扫地的，这我们这个发型师都说，哎呀，怎么不告诉我，我买了好多他的书。所以哎，徐老师，这东西这人作家混到这程度，你们就觉得寂寞了吧？ 不，我也买过他的书 啊，嗯，不二是吧？ 对， 著名的 在机场买的，不容易啊。机场那个地方，你想一般都放的什么书啊？ 嗯， 对不对啊？那都是很多内幕啊，居然不二混在里边， 是， 而且不止混一次哈， 嗯， 好多次坐飞机哈，都那个经过 了 啊，算你 对，这就 畅销。 机场就反映了人类两大主题嘛，性与政治嘛，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而且我对冯唐特别感兴趣的是啊，他这个多才多艺这块的，你说作为一个妇产科专家， 嗯， 发愿要写最好的情色小说，这是专业对口是吧？ 妇产科专家 是，我是协和的妇产科妇科博士， 你瞧瞧， 沈坑梁锦和的博士生，学了八年， 多少孩子是从你手里出来的？ 不是，那没有，妇科跟产科是有区别的， 是吗？ 我是做妇科肿瘤的，卵巢癌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 哦，哎，怪不得很多女粉丝啊都特别喜欢他。 所以我帮不上你们俩了。 不是，听说这个，我看他写的文章里，他有他特有的这个细腻。比方说，他谈到有一些人的女性的心理，咱们就不理解。就比如说，女性得了子宫肌瘤， 对的，嗯， 她心理上会出现什么？ 女生跟男生，我觉得相对来讲，有些对疾病有些不一样的态度。女生似乎更喜欢看病，更担心自己没看好。他会夸大， 疑神疑鬼， 他会夸大。男的呢，一般都说，哎呀，自己没病没病没事儿，不愿意去。这女生一旦看起病了，就没完没了。所以女生容易 不看出一点什么病就不罢休。 对的，对的，他老担心自己没好。 嗯， 男的只有在一个病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嗯， 这还有讲究。男生，你能猜出来在什么病上吗？ 性病。 对，在性病。他老担心自己没治好。 哎。那我们徐老师， 你有一种类似的经历？ 我没有，我是说我们徐老师基本上是把他心脏病当性病了。 是啊， 一年他都在疑神疑鬼，在担心。 对啊，那没办法嘛，那的确是。 这俩事还相关，就像伟哥嘛， 嗯， 原来是治心脏相关的，治高血压呀，这些东西。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真是相关，而且呢，他跟这个性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啊，也特别相关。你看咱们这个性学导师李银河，对吧？ 嗯， 你知道李银河，特别喜欢他，甚至于啊，在李银河这个能叫出柜吗？李银河这不算出柜吧？ 不是 啊， 他没承认。 对，甚至于在李银河公布这个消息之前，外界一度认为李银河爱上的是冯唐，因为李银河听说公开说过，就是说我觉得小说写的最好的，第一是王小波，第二就是冯唐。结果人家 所以就不二。 对，结果你好像还不给面儿，说王小波我看没那么伟大，是你说的吧？ 你看这不挑事儿吗？挑事儿，挑事儿不怕事儿大。其实呢，李老师呢是一个学者，学者呢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刻板来说这个事儿。最近那个消息我也看了，其实说实话我没有特别看懂，因为 你也没看懂， 因为相对复杂嘛，对吧？就而且咱们这个社会对这些事情谈论的也少，描述的也少，就没有像国外说，哎呀这么多类型，咱们以为就是说非直即弯的哈，或者说最多有个这个有个败，就是有男的也喜欢女的也喜欢这种。 对， 他那个定位说是女性身体，男性的 心理， 我想应该有，他是专家，但是就是以前这还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原来学医的时候，其实就只管身体，心理学的特别少。 闻到那是李银河的事情，他想了一整夜，什么前半夜后半夜， 对对对， 后来节目里还忽悠一圈。我后来回去一想，搞什么不就双性恋吗？就是男女都行呗，对不对？有那么复杂吗？对不对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人家爱干什么， 对， 喜欢啥，别人你愿意嘚啵就嘚啵，你甭管人家呗，对吧？ 嗯， 又不碍别人事儿，对不对？ 但是这个关乎到这个我们人对自己的这个认知，你就比如说他写这个不二， 嗯， 那难道真能当黄色小说看吗？ 我恐怕也是关系到 你是挑着那黄色段落看的啊？ 我不用挑，我挑不出没有的地方。问题是我挑不出不黄的地方。 这么厉害啊？ 你没看，你不是在机场买了吗？ 买了就没看到现在。哎，买是买了。 不是，徐老师，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对吧？我也想请你谈谈这个冯唐，这也算是一个现象。他算七零后的， 对，我七一年 代表性作家了。 七一年， 嗯， 他非常特别。他非常特别，就不二啊这样的小说。不过他刚才讲那番话，倒使我想起一个统计，他们说作家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作家哈？ 嗯， 很多人不是到中文系读书嘛，想做作家嘛，其实那很少可能。统计出来做作家的最高比例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记者，一类是医生。 哎，你瞧瞧，他还真是，而且他不但是医生，他还是 CEO 呢，他。 当我 他企业管理还什么麦肯锡公司做什么？ 在麦肯锡做个合伙人，做快十年。 这你的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他写的号称情色小说啊，情色我们这不是贬义的哈，我们说，可他又是妇科的医生，这比那个拔牙的那个牙科的余华后来写这些暴力啊这个小说。好像更有关系，余华那个已经被人追得很厉害了，说你这个以前整牙齿整出那份冷酷啊， 是 他这个更厉害啊，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医生这个容易变成作家？其实我能想象两点，一个呢，医生肯定要学各种跟人体相关的东西，解剖啊，生理啊，病理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他描写起来就好像画家早年受过非常这个严格的素描训练，他就相对来说写起来就方便，对吧？比如说我要描写你身体，有可能就比徐老师要精确一点，对吧？你206块骨头，然后大致什么样，什么地方有凸起的， 说的文涛也正心寒。 这个我觉得第二个呢，医生通常按我们的行话讲，应该是一个关心人类的职业 啊， 所以说他会从心理上多能体会一点这个大家的辛苦快乐等等，所以你要有这些体会的话就容易写一点。 对， 现代文学的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鲁迅，一个郭沫若，都是学医的。 还有孙中山呢，孙中山最后他要把国家给治一治，是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一聊不二啊，徐老师来神了。 对，因为冯唐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合适，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啊，不管他认真看还是不认真看，他把你小说当作情色小说看，但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么一种看法，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定位你的作品？ 我觉得有两个差异必须要说清楚。 嗯， 也就是说第一个差异呢是色情文学和纯文学。 嗯， 我觉得呢，或者说你更严格一点的说，你说严肃情色小说和淫秽小说，我觉得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别在我心里。怎么讲呢？我觉得严肃情色文学应该是从这个性的角度去看人性，它实际上是在探讨一个人类的一些困扰，大困扰，对吧？性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而这个淫秽文学，或者说淫秽不能说文学了，淫秽作品实际上是纯粹为了这个排解性欲用的，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 照他私下里说的话再糙点，他说我写的这个所谓的情色文学是吧，我的这个标准这个线在哪儿啊，就是看了不是让你手淫的， 就不以手淫为目的的。其实呢我曾经尝试过，我还真写不下去以手淫为目的的小说，真写不了。你下不去那个手，就比如让你这个假设啊，让你脱了裤子去裸奔， 对， 你以为自己能做到，其实你试试看，到门口自己就回来了， 哎， 有可能的。 我以前那个专门写一篇论文，就是讲郁达夫的，就叫《关于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那还是30年前， 陈伦啊， 那个时候就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理论界，在实际，一直到今天，在网络上，还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 后来学生每次也都是反复的问，那学生不跟你讲很多理论，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色情的，什么是情色，我们如果界定情色是文学，而色情的这不算是文学的话，后来我想个办法，是不是凡严肃的情色的东西都是看了以后你不那么舒服的，就凡是你看了以后很舒服得到一种享受，官能享受的， 是的， 那就是一个比较色情的。我给他们举了个例子，我想他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色戒，就是李安拍色戒哈，他张爱玲小说里只有一句话，就说这个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就像洗了热水澡，就那一句话呢，李安拍了三场戏，三次不同的关系，第一次是男的侵犯他的那种占有他，对吧，第二次是打平手，技术上很高，第三次他已经占上风了， 是 反复拍那个枪的暗示的镜头， 是 其实他已经可以落手去杀了， 是 可是他这时候有点爱上他了， 是 但是三场戏作为观众来说你都很压抑，都很难过，都很紧张，你不会有性的快乐，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徐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其实呢稍稍你再跳出来，实际上就是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的区别。我当时是这么分的，这严肃文学，因为从我是学医的，从学医的角度来看，它相当于去医院治病，而这个通俗文学实际上是 SPA， 是去一个按摩院，也就是说治病是让你疼的，你会觉得难受，给你拨开你的人性某一个痛点，捏一捏，实际上那种捏的过程实际上不是让你爽，是让你痛，让你觉得难受，让你觉得哎，痛过了之后你对一个自己有一个更明确的更冷峻的认识。而这个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基本是我的定义，就像 SPA， 它一定是让你爽的 啊， 但是不能给你解决问题的。 对，这个我看啊就有两头，就作为读者这一头啊，就有点像那个《金瓶梅》里说的，就是说淫者悦之以成淫，圣者悦之以成圣，但是呢这跟这个作家呀他的这个居心有关，你写的时候是什么心思，所以这个我倒是想起啊，你说这个专业作家，我倒想起你这妇科这块的哈，我这个问题啊很通俗很粗俗啊， 没关系， 也很愚蠢，但是可能跟他有点关系，比方说我从小就一直在想，比如你是妇科医生啊，你也是个男人，荷尔蒙满满的男人，那么你在医疗的时候接触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她的身体还很姣好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完全无欲的吗？是很非常专业，完全就当她是一具器官，不受到任何吸引吗？ 简单的答是的，基本上你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看，而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性能力的女人来看。 但这是超我的层面， 这是一个专业， 那有没有有没有 专业训练？ 这是应该是，但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我个人体验，只要是在看病状态下，其实我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个浅层的东西，也可能回来这个忽然想起来，哎，那不错哎，这个但是那已经是在洗完手自己可能吃饭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在那个状态上， 是 很像画家，画家如果人体模特，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画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他说画的时候如果我不是为了这个今天的画的主题，不是为了这个描写我内心的性欲，那基本他心里就可以做到没有，就只是人体，我要比较精准的看这个人体。 那同样的道理，比如说你在写这个不二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并不是像你说的往 SPA 那个方向去写的，你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什么感觉。 是的，其实这个书写呢是我自己送给我40岁的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我自己5月的生日，我跟妈妈不是一天生日，5月13号、 对， 在那天之前是5月11号我最后结的笔。为什么说是送40岁的这个生日礼物呢？我觉得40岁之后这男的从性上就要走下坡路了，我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我在走下坡路之前把我上半辈子最困扰的我的一件事儿写清楚，就借一个这个唐朝初年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这个鱼玄机的故事给他说清楚，大致是这么一个初衷。 哦， 我什么地方有困扰，我什么地方，当然没有这么直接说我痛苦啊我痛苦，那不是成，对吧，这个成街上的了，这个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一个故事，设计一个结构， 把主要的一些痛点都呈现出来，是这么一个故事。 作家写的时候的用意，你刚才说到了，是一回事，读者怎么看又是一回事。 嗯， 我那个时候看金瓶梅的那个全本呢、啊，那就完全不行啊，啊，就是啊，那个那但是。 要看看完全本才不行，还看到一块就不行 了，看到中间就不行了啊！这躲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读了研究生， 嗯， 在可以进到书库里边， 是 啊，那个是有张松坡，就是那个批本呐、啊，就那种现状的、 嗯、张松坡， 哎，张松坡的那个批本、嗯、啊，那这个看的就不，但是事后冷静来想，那是我不对，对不对？那不关这个作品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 不能说不对吧，也不能说不对吧。 这个我跟你说啊，跟那个跟这个环境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有关系。 嗯， 你像你是70年代，我是60年代的。我小的时候你知道那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就甭说你作家写什么，我只要在一个小说里看见白嫩的胸脯， 嗯， 这五个字儿，哎呦，我 女体， 哎呦，我就跟今天你看了 AV 是一样的感觉。那你说 赶快找一没人角度，赶快脱裤子。 没，不是，我后来觉得这特别傻。我后来想，就是我跑到图书馆呢、啊， 嗯， 就看哪怕是那个小说《苦菜花》， 嗯， 里边 对，胸部那 有 什么情节？ 女人的乳房，我就看这几个字儿啊，我就满足。后来我想，我干嘛不自个儿写呢？ 就是，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冯唐也是当年看这个黄色手抄本孕育出来的作家。 我错过了，没看过《少女的心》，最近看他们重版了，把它买来一看，一点都不好看。 曼娜 什么都找不到。 还有一个叫《曼娜回忆录》， 你看的是那个香港印的那本书？ 对， 它里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一个是长版， 啊、 发现没？ 哦，你都研究过？ 原来手抄本就有两个版本， 哦、 一个是很短， 没什么，没什么。情色还不如不二呢， 不是？ 那当然了，不二他就 那是文学，那是 这是文学、啊， 不能回我。 哎，但是刚才呢，这个我岔开一个话题，刚才徐老师还谈到李安， 嗯， 我那天偶然我有时候留一些人的话哈，我在看着李安讲的一个话， 嗯、 我觉得也可以谈谈。 嗯， 当然这么一谈呢，就以为好像在说姜文，其实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两种观点呢，我想就教于你们了，就是。2013年5月，我那天看，哎，李安有一次接受个采访，他就说啊， 嗯， 他说他觉得这个大陆的这个导演呢，有些呢有点自恋，然后他就讲了，其实他的一个艺术观， 嗯， 他说我觉得这个艺术不能只是你说你表达你自己， 嗯， 他说你要光是表达你自己呢，那么那就叫你自己， 嗯， 那就不叫艺术， 嗯， 他说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浑然天成的， 嗯， 应该是一呼百应的， 嗯， 他不应该是一个，所以这样的一种观点， 嗯， 我不知道，因为但是咱们很多大陆导演他们主张的观点就是表达我自己， 嗯，我这说说，其实徐老师做文学的，这文学里边也有一种说法，作家分几个等级，比如说写出你，写出我自己，二写出人们， 嗯， 三写出人类，大致可能分成这三种，也就是说特别好的文学你读上之后会让你产生对全人类的感觉，所有的故事都会重现，所有人类的故事都会重现，但是呢我觉得切入角度跟艺术家不一样，有些他就拿自己当成一个钻井，我就钻下去了， 啊， 我自己最了解自己， 拿自个儿当标本， 但是他要跳出来，从一个稍稍游离的状态来看这个自己，就别把自己跟自己绑在一块儿，要有一个游离心，跳出来看，当成一个人类标本来看自己，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对了， 啊， 但你说的所有东西只要是如果是把自己绑得太紧的话，就所谓我执太盛的话，看自己啥都好，这是一大傻，对吧？ 嗯， 那个我觉得这块是有差异的，我不知道你理解理解 我 的意思。 你知道，关于我不是挑事儿啊，关于他有一个提法，我是同意的，就是当年就说这个韩的小说，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边提出过一个叫金线，哎，我就同意，因为现在啊，尤其是这些搞现代艺术的， 嗯， 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就变成。哎，我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我的艺术，这行吗？ 相对主义， 对吧？好像那么行不行呢？ 但是我就觉得是有，虽然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存在着一个绝对标准的，就是那个就是好，没有什么争议，那就是，否则的话就是博物馆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接着说几句，其实金线这事儿引起争论是个很怪的事儿，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有什么可争的呢？任何一个手艺，任何一个行当，存在一定的标准，只是说这个标准不是很量化，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吗？在我们这么一个时代，这种常识都会被人跳出来说这常识不存在，我觉得是很可笑的时代。好了，比如我举例，你是做主持人的， 嗯， 虽然一个好主持人这个标准你说不了特别清楚， 对， 但你看两三集一个人主持的，你基本心里有根线， 对吧？那当然了。 而且呢，转回来，我假设啊，这个把你当成好主持人，当然你就是好主持人、啊。 不是，这假设吧、 你再有几个好主持人同时看一个节目，你们的判断应该差不太多。 嗯嗯， 这个文学上 一看都知道， 文学上就特别明显。比如说你叫我毕飞与格飞这个几个人，如果大家不昧着良心看十页某部小说，大家的标准，我觉得80%应该说过线没过线，应该是类似的。 是的，是的。 不信咱就可以看，这跟盲品没关系。嗯。 在同自己这个行里边比较容易，稍跨一行就不明白。 是的。 就是你教我们评小说， 嗯， 我参加很多这样评奖，虽然上次跟毕飞宇到台湾评奖、最后跟这个台湾的几个杨照啊，他们观点也很不一样， 是， 但是总还能沟通。 是， 但是你要叫我讲话， 嗯， 比方说什么艺术品，就是画画这种东西，就完全不懂了。 同意的。 哎，这个标准你真是不懂了。最近不是什么有一幅画几乎是白色的，卖了很多很多的钱。 嗯， 所以我有时候就一跨界，但是你知道文学这个领域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掺和的，所以很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一跨界来看的。一跨界来看，他真是有时候会得出一个结论，尤其是做理工的人，讲究实证，有一个很直接的客观标准，有个科学的判断，他会觉得你们这一行。你们该什么什么，这边你们自己说的吧。 哎， 就是这样， 什么东西都是个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那是、 哎，所以你说从某种程度上，难道文学是属于会看的吗？是属于看门道里的人吗？ 嗯， 但是文学有的人认为是可以看门道，但是很多人觉得都可以看。文学是谁都可以来发言的。 对， 哎，谁都可以来说， 这就不二在最广大的读者当中是个热闹， 嗯， 是不是？ 这有一类似于一个金字塔，就是也就是说，我自己个人体会啊，你比如不二，最广大的群众呢，可以看到这个情色呀，可以看到历史上的这个政治斗争啊等等。 对， 但是再往上走呢，其实又回到这个文学的本身，所谓的心目中的理想的读者其实是存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写的时候觉得用心思的地方。如果你给这个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大的读者群，一定会有两三个读者说，哎，冯唐那块写得好，我知道那块心思在什么地方。 哎， 我觉得这个文学最美的就是说，就像我当时读曹雪芹或读这个红楼梦，读这个金瓶梅，那个作者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我在一个小屋里边点盏灯，翻着就是很简单的白纸黑字，忽然觉得妈的，写的真好，就这个角度妙极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曹雪芹也好，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金瓶梅》的真实的作者，他应该感谢我，他应该因为有我这样的读者而感觉特幸福。 这个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当我们挤地铁的时候，周围都是人。但是你其实心里觉得你跟沈从文，你跟鲁迅的距离近得多，这些在你身边挤在你身边的人离你很远很远，周围甚至你的亲戚，甚至你的朋友，跟你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他们也可能，而另外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一句话你跟他们觉得很近很近，这个真是不得了， 千载之下有知音、 就是嗯、 所以我挺喜欢有个成语叫周郎顾曲啊， 嗯， 就是三国的时候周瑜嘛、 嗯、 是周瑜这个人精通音律， 嗯， 他在宴席旁边有人演奏啊，弹错了一个音符， 嗯， 哎，他也不说话，他就看一看， 嗯， 就是曲有误，周郎顾，他看一眼，哎，只有他明白，咱这音盲、你什么你也听不出来， 是 是吧， 那有可能是那女的故意想引起他的注意， 哎，这作家，作家的思维。哎，那你就是照着这条金线，觉着，不但韩寒远远没到，连王小波也有未到处。 王小波是在金线之上， 王小波在金线之上， 不能挑。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没说， 下集还有啊，下集聊聊，下集聊聊韩寒怎么不行啊。